弟兄姐妹平安。 平安。 今天是创世纪第八章，请你打开圣经。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，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，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创世纪第八章，上帝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。上帝使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关闭了，雨不再从天降下，水从地上逐渐退消。过了150天，水就退了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，水继续退去，直到10月。10月初一，山顶都露出来了。过了40天，挪亚打开所造的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。那只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。他又从他那里放出一只鸽子，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。但是全地面都是水，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。挪亚伸手接了鸽子，带他进方舟。挪亚又另外等了七天，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到他那里，看啊，嘴里有一片刚啄下来的橄榄叶，挪亚就知道水已经从地上退了。他又另外等了七天，再放出鸽子，这只鸽子不再回到他那里。当挪亚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打开方舟的覆盖观看，看啊，地面都干了。到了2月27日，地就都干了。上帝对挪亚说，你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媳妇都要出方舟。凡与你一起有血气的生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都要带出来。他们要在地上滋生、繁殖、增多。于是挪亚同他的儿子、妻子、媳妇都出来了。一切走兽、爬行动物和飞鸟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，或各按照自己的家族，也都出了方舟。二十节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各种洁净的飞鸟，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，耶和华心里说：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土地，因为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，我也不再照着我曾做的毁灭一切的生物了。地还存在的时候，撒种、收割、寒暑、至冬，昼夜都要永不止息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我们看这段其实蛮简短，才22节的经文，不只是叙说4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，而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事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历史。求你帮助我们讲的合宜，听得明白。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创世纪第八章描写洪水退去，挪亚出了方舟，挪亚祭坛献祭。其中的日期对数学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点复杂，但是这个故事本身的剧情并不复杂，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。第一节，从第一节开始，经文说上帝纪念或上帝想起来，这不表示上帝曾经忘记，反而上帝纪念表示上帝他不可能忘记，因为上帝不像人，上帝不善变，他不健忘。上帝纪念或上帝想起，总是描述上帝他信实的守约的慈爱，以及宣告上帝要施行拯救的决心。例如上帝之后要毁灭索多玛和厄摩拉，但是他在毁灭这两城之前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就拯救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。或者在出埃及记，耶和华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发出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，就要拯救，施行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其实上帝纪念通常就暗示人健忘， 就表示人不像上帝那样的信实，不似上帝长久忍耐，不像上帝那样有智慧，不像上帝看得到最终必要成就的结局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，是谁忘记了谁？是他们忘记耶和华上帝，还是耶和华上帝没有纪念以色列人？挪亚他在方舟里面150天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看不见上帝要带他去哪里，或许就连与上帝同行的这一个义人挪亚这个时候也会想上帝在哪里。也许上帝太忙了，处理全面全地的灾情就把我忘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不也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我们都相信一位全知全能全然美善的上帝，我们的神学非常的正确，我们的圣经读得够好，我们明白上帝纪念是一种抚救人性软弱的拟人化用词。所以在心腹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上帝他不可能忘记，但是或许你像我不时的会不由自主的问自己，上帝还记得我吗？尤其是当我们在自己汪洋中的一条船上孤军奋战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受管教，上帝管教的时候，尤其当上帝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，每当我们无法看见事情结局的时候，也许上帝真的忘记了我们，或许上帝他根本不要想起我们。你不以为挪亚那时候在那个防水的大箱子里面，他不免会好奇10天之后20天之后50天之后75天150天，他耳朵听不到上帝对他说话，他放眼所见，如果他在方舟里面看得见外面的情况，他看得到的都是象征上帝审判和毁灭的洪水。挪亚再怎么有信心，难道他不会想，也许我做得不够好，还是我没有按照上帝的规范蓝图打造方舟，或许上帝现在在对我生气，或许他根本不想我，也许我就像其他人一样该被水淹死。所以挪亚这个人他需要知道上帝记得，我们需要记得上帝不会忘记我们。上帝记得不仅是一个拟人化的用词，更是一个非常伟大实用的教义。当我们看不见上帝，感受不到上帝，听不到上帝，当我们质疑上帝，甚至我们自己忘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，上帝记得。然而上帝记得，因为上帝记得，你我就不灭亡。但是有谁提醒我们？我主耶稣他自己曾经提醒我们，不是吗？5只麻雀不是卖2个铜钱吗？但是在上帝面前一只也不被他忘记。主耶稣的意思是，如果上帝不忘记麻雀，他就不可能忘记你我，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宝贵。上帝他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走兽牲畜，上帝就使风吹地，水势就渐渐的退去了，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关闭了，雨就不从天上再降下来。你听得出什么？希伯来文的风这个字也有呼吸，也有气息，也有灵的意思。这个字与创世纪1章2节上帝的灵是同一个字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深渊上有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起初上帝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，就把水与水分开。如今上帝在用风把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分开， 好叫旱地露出来。留意这段经文的用词对应创世纪第一章，这绝非偶然。上帝用洪水毁灭他起初的创造，摩西用创造的字眼来描述上帝在洪水之后所施行的拯救，显然要读者明白拯救是一个新的创造。从创世纪第八章开始，救赎是新创造，就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主题。因此保罗后来会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直接翻译他就是新创造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了。你听得出来，2000多年之后，使徒保罗形容挪亚他即将面对的新创造。神学家像清教徒 Thomas Watson 华生，他认知救赎或者新创造比原先的创造更荣耀。挪亚那时候还不明白，耶和华上帝需要付上多高的代价来拯救他脱离洪水，其实就是拯救他脱离上帝的愤怒。因为拯救究竟不是脱离灾害，而总是关乎脱离上帝他的愤怒，不论是水还是火。救赎比创造更荣耀。 Why? 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起初用他的道创造万有，他说有就有了我们。但是上帝的道在末世却不能只动口，他必须动身成了肉身才能够拯救我们。水从地上逐渐退消，退了150天，过了150天水就退了。7月17日方舟停留在亚拉腊山上，水继续退去，直到10月初一山顶都露出来了。留意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八章的异常精确的时间标记 chronological markers。摩西显然要读者确知在历史上的那一天，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方舟停在或安息在亚拉腊山上，挪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安息，而方舟安息在某一座山上，亚拉拉山上，或精确一点是在亚拉拉山区里面，没有说哪一座山，那是一个复数。今天的亚拉拉山在土耳其、亚美尼亚和伊朗的三国的交界处，但是没有人确知挪亚的方舟到底停留在哪一座山上，还没有人找到，我觉得永远也找不到。等一下我或许会解释原因，地点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把上帝把那个方舟，一个没有舵没有帆的方舟，一个木头箱子安置在一座山上。没有触礁，没有船难。表示耶和华上帝拯救挪亚，拯救他到底。十月初一，这个是挪亚进入方舟按照我的计算230天之后，山顶都露出来了。我父母几年前曾经邀请我和小玉去和他们一起坐那个阿拉斯加游轮，我在船上待，如果记得没错，一个礼拜，全程他们请客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但不是我们的菜。I can't imagine, 在船上7天，如果我是挪亚，我会等不及要出方舟。我猜挪亚没有那种吃到饱的自助餐，也没有夜总会，甚至没有可以洗热水澡的地方。我是挪亚，在山顶都露出来的那一天，我就会开着救生艇到另一个山头去看一看。但是挪亚他没有出方舟，反而他在等40天，然后才放出一只乌鸦，之后再放出一只鸽子。关于那只乌鸦和那只鸽子，你几乎没有办法避免灵异解经。 加尔文认为，挪亚方舟乌鸦是因为乌鸦是要吃腐食的动物，所以乌鸦看到漂浮在水上的腐尸，就不回方舟了。但我不确定到底腐尸能够提供挪亚什么样的资讯。奥古斯丁则说："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一刻什么时候到来，却还满口说我要悔改，我要悔改。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才悔改？你总是说等明天吧，等明天吧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一天到晚把明天挂在嘴边。拉丁文的明天 crass 听起来就像乌鸦的叫声，crass crass。"你简直就变成一只乌鸦了！我告诉你们，当你效法那乌鸦叫"明天，明天 ，crash crash" 的时候，灭亡已经近在你眼前。要知道，你效法的那只乌鸦从方舟飞出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飞回来了。奥古斯丁是教父、神学家。应该也很会讲道，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一个被腐败世界所吸引的乌鸦，不会想要再回到方舟。但我不确定，奥古斯丁到底有没有在解《创世纪》第八章。所以我比较倾向一位当代学者的看法。他说，Derek Kidner，他说那只乌鸦其实是一个资讯的黑洞，It's a information black hole。只进不出，一去不回。他所能够带回的讯息，与那个贪爱世界、现今世界的迪马尔从世界带回的消息、新闻一样没有用处。那是飞来飞去的乌鸦，是一个没有用的细节，就像撒旦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一样没有用。但是鸽子不一样，鸽子有用，鸽子带来有效的讯息，鸽子带来希望，鸽子不是一个偶然的细节。尤其当鸽子在水面上出现，降落在一个人身上，You gotta pay attention，你就必须注意。挪亚又从他那里放出一只鸽子，要看水从地面上退了没有，但是全地面都是水。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。挪亚伸手接了鸽子，把它带进方舟。我们之前查过彼得前后书，你知道后来彼得说这洪水是表明或者预表洗礼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。所以以前我总以为彼得意思是这个洪水预表我们个人的洗礼，但是我现在认为彼得首要特别想到的是主耶稣，他在约旦河的洗礼。那个时候，圣灵以鸽子的样式降入耶稣身上。也许彼得当时有亲眼见证这件事，耶稣受洗。因此，彼得才会强调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。洗礼象征弟兄姐妹，洗礼象征你我的出死入生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好与他耶稣基督一同复活。然而，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，洗礼代表他的正好相反，出生入死。他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，好为我们承担上帝的愤怒，好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指向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自己说："我还有一个迫切要受的洗。"所以，挪亚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，鸽子降在挪亚的身上。耶稣从约旦河的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裂开了，圣灵降入耶稣的身上。那时候天上有声音说："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爱你。"挪亚一共放出那只鸽子三次，每次间隔7天。幸好他不是现代人， 幸好挪亚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他就不可能每3秒就 doom scrolling，一直刷新，末日刷屏，这是我 doom scrolling 的中文的翻译。I don't know if 我不知道，他有耐心等候，正因为他没有手机，上帝命令挪亚打造方舟，所以我们之前提到挪亚，I don't know 用了50年、75年，甚至更久来打造这个方舟。多年之后，上帝才告诉挪亚：“Now，现在你进入方舟。”然后他要挪亚在方舟里等了7天，洪水才来。洪水在地上泛滥了150天，方舟才停在一座山上。要再过2个多月，其他的山头才露出来。挪亚要再等了40天，才放出鸽子，才放出乌鸦。至少要再等14天、21天，挪亚才凭着那个鸽子带回来的橄榄树，他知道地上的水已经退了。你注意，才表示耶和华上帝没有告诉挪亚什么时候洪水才会退去，表示挪亚需要耐心等候上帝的下一个指令。那只鸽子第3次一去不回，但是挪亚他仍然留在方舟里面。虽然他一去不回，就是手上的证据，水已经退去了。因为在没有上帝明确的指令之前，挪亚确实可以动用他手上的资源，他可以用一般的手段，他可以把乌鸦、把鸽子送出去，以了解状况。也就是说，挪亚虽然上帝没有直接对他说话，他也不应该像约拿那样就在船舱里面睡觉，什么事也不做，但是他仍然不能够出方舟。一般人我们会以为挪亚他胆子太小，他缺乏主动，他没有冒险的精神。但加尔文则说，挪亚在水退去之后，仍然留在方舟里，就展现一种圣洁的谦卑。It's a hallowed modesty，就是等候耶和华上帝拯救他到底的谦卑，就是不拯救自己的谦卑。等候上帝，不表示他没有动作，不表示他不积极的寻求理解。我们基督徒的等候也绝非无知无为。挪亚他明白水已经退去。但是这个知识没有叫他自作聪明，没有叫他妄自采取行动。当挪亚601岁正月初一的时候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这个时候，挪亚才打开方舟的盖，那个盖的字很特别，是用来之后用来形容会幕的遮盖的同一个字。看啊！地面干了，或许这是挪亚他真的第一次亲眼看见地面干了，第一次拿到科学的证据，地面干了，但是他没有按照自己的眼见行事，他继续等候，他继续凭着信心等候上帝对他说话。挪亚他就是没有按照眼见的事实和手中的科学证据走出方舟，表示他相信那告诉他进入方舟的上帝，终究也必要告诉他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方舟。那每一个日期，很奇怪的日期，都是挪亚耐心和信心的时间标记。挪亚他需要再等57天，2月27号。地都干了，在这时候，上帝才对挪亚说：“你同你的妻子、媳妇都要出方舟。”所以，按照我的计算，挪亚在方舟里面一共1年又17天左右。加尔文的说法是没有上帝的命令，挪亚一步也出不了他的坟墓。马太·亨利则指出，挪亚他一家人在方舟里相处1年多，可能没有办法洗澡，可能气味也不是很好。 是八个人在这种空间里面相处一年多，没有人离婚，没有父子弟兄反目成仇，也算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再次留意经文，这段经文重复起初创造的用词。哎，你听得出来？飞鸟、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爬行动物，要在地上滋生、繁殖、增多。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或各从其家族，这样他们按照这样的创造次序出了方舟，显示虽然上帝他自己亲手毁灭他起初的创造，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起初对创造的心意，只不过现在要透过另外一种方式，透过一个新的创造，透过救赎来成就他原来的目的。挪亚出方舟之后应该有很多事要做，但是他没有为自己打造一栋房子，反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各样洁净的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，显示挪亚当时有足够的神学能够分辨什么是洁净的牲畜，能够分辨什么是洁净的飞鸟，也知道要献祭。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的献祭，创世纪第四章记录了第一次的献祭导致人第一次的谋杀，却是第一次记录有人筑坛，这就显示耶和华上帝他亲自有指示挪亚要筑坛，要如何筑坛。这就是说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都有敬拜上帝的本能，每个人都在拜，问题是你拜什么，你怎么拜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规范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，人总是会用错误的方式拜错对象。挪亚筑坛就表示他明白他必须按照上帝的规范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敬拜上帝。你好奇他从哪里来的木材筑坛？他从哪里来的木头？他只有打造方舟用的木头。挪亚的资源有限，他只有七对洁净的牲畜和飞鸟，就表示挪亚必须我不知道这中文的成语用了破釜沉舟。如果他要献祭，他就不能够再回到那方舟里面，他必须相信上帝要拯救他，他必须付上极高的代价献祭。挪亚他本来不知道在方舟里待多久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年下来必然省吃俭用，不敢吃的太多，不敢用的太多。他一出方舟却极度的挥霍，没有等动物繁殖增多的时候再献祭给上帝，也没有等树木长出来有树林的时候再来筑坛，表示挪亚当下只能献上他手中最好的，因为他当时手中也只有最好的，没有别的。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之后，耶和华心里说，这不是说耶和华上帝他有鼻子他有嗅觉，这不需要多加解释，或者上帝他喜欢吃挪亚为他烤的肉。诗人写说，耶和华这么说，我若饥饿我也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我岂会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公山羊的血呢？然而你们要以感谢献祭给上帝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在灾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诗篇五十篇，和合本的馨香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安抚的、缓和的、叫人安心的、息怒的。这个字又与挪亚的名字有关，是一种双关语。挪亚的献祭安抚上帝的心，平息了上帝的愤怒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也容许我们一瞥上帝他的心意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讨他喜悦的事。 他喜悦的终究不是献祭，而是这个献祭所表达的顺服。这就是为什么之后他多年之后会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正因为上帝的独生爱子最顺服上帝，他不仅像挪亚是一个献祭给耶和华上帝的大祭司。他不像挪亚那样献各样洁净的祭物，他献上的无非就是那一只无瑕疵的上帝羔羊。挪亚按照上帝的旨意献祭，就蒙上帝悦纳。耶稣基督按照他父的旨意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去自己，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。谁比较蒙上帝悦纳？谁最蒙上帝悦纳？耶和华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土地，因为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。我再也不照着我曾做的毁灭一切生物了。”你读这节经文，有两种方法解读耶和华在此表达他的心意。第一种，我认为是错误的解读方式，就是上帝不再咒诅土地了，因为显然咒诅没有用，显然毁灭也失效，因为人在洪水之后仍然与之前一样，仍然从幼年开始就心怀恶念。在这种解读下，那个洪水是上帝浪费时间，是一个失败的实验。然而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，第二种解读方式，我认为是正确的解读。这解读是说，上帝的心里想，尽管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，洪水前和洪水后都是如此，但是他立意不要再用这种方式，就是用洪水泛滥的方式，用这种方式咒诅土地，用这种方式毁灭一切的生物。因此，地还存在的时候，会有撒种，会有收割，会有寒暑，会有冬夏，昼夜都永不止息，表示上帝不是不知道，他并非不明白，人依然邪恶，但是他要恢复和保存创造的正常运作，直到末了。这是说，上帝虽然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人脱离洪水的毁灭，这并不表示人类就此得救。上帝的救赎工作还待完工。耶和华上帝他只拯救了八个人，出了方舟。他指着挪亚一家人，除了他们还有谁？那时候，指着那几个才经历洪水、关在方舟里面一年、才出死入生的人，指着他们说：“人从幼年就心里怀着恶念。”这是上帝过分悲观。还是人性太过邪恶，护恶不俊，啊，不全，Sorry，还是这是上帝有过分丰盛的恩典，洪水之后的人步入新的创造，依旧面对灭亡。只不过，然而，上帝有怜悯，有恩典，至少他有普遍恩典，不是吗？这普遍恩典足够让本性仍然邪恶的人得以存活，还有特别恩典，以至于经历那最后审判要进入新天新地的人，远远不止八个人。OK，最后孩子们有耐心一点，最后，那场洪水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洪水带来更新的创造，但是洪水并没有带来新天新地，所以洪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。就此来说，洪水也不是没有达到上帝目的的一个失败的实验。洪水不是失败，洪水是一个入侵时空的中断，an interruption，一个介入历史的破裂点，一个上帝干扰自然界的异常现象，anomaly。一个预表，洪水是一个预表，一个指向上帝终极愤怒和审判的预表。洪水所预表的那个终极审判将不再淹没全地，却叫全地黑暗。 那一个终极的审判没有淹没山头，甚至没有盖过一个城外的小山丘。那个审判的内容，你甚至可以把它盛在一个杯子里面。经文说，那杯的名字是上帝愤怒之杯。杯子里面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，却如同洪水浇灌在那顺服以至于死的上帝儿子身上。上帝说进去方舟，挪亚就进去方舟。上帝说出来，挪亚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挪亚二话不说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三次求他的父将那杯挪去。哪一个人的顺服你认为讨上帝喜悦？最讨上帝喜悦。挪亚的爸爸说，这个儿子要为我们带来安慰，上帝的儿子则为了给我们安息，自己就不得安息。他大声哀哭，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几乎要死。挪亚在方舟里面有足够的粮食吃喝一年，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只六个小时，却说他口渴。或许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溺死又渴死的人。哪一个儿子最讨上帝喜悦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燔祭，就是那个毫无保留全然焚烧献给上帝的祭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那场洪水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，不是一个预言，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指向各个他的路标。挪亚他走出方舟，就预告你儿子必要走上十字架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立刻让挪亚走出方舟，好再给你儿子一点时间，等时候成熟了，就来到世上，好叫他上十字架。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的祭，因为我们像挪亚都是蒙恩得救的人。挪亚理当筑坛献祭，我们理当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你儿子他自己既然献他自己为祭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。